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0集，亲人一。 娘就算不在意我，难道连弟弟的性命也罔顾吗？ 平静的话语一响起，沈婉云的责骂顿时戛然而止，他呆呆地看向沈渊。 你说什么？ 如今整个沈府都被牵连进去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二房。妹妹这件事其中牵连甚广，爹和我便是丢了官职，母亲也不在意，但若是连累弟弟的话，母亲难道也不在意？ 沈婉云看着他，一瞬间神情有些慌乱。 这关百儿什么事？百儿还那么小，她哪里就能与这些事情扯上关系？没有人比百儿更无辜了。 母亲，这件事谁都是无辜的。 沈源冷笑一声。 难道我就不无辜吗？ 忍了忍，他继续道。 母亲，流言传得越来越烈的时候，沈家这个时候再去招惹朝廷，只怕最后整个府中都会遭殃。 他看着沈婉云，语气沉沉地说道。 就算母亲怀着跟别人同归于尽也无所谓的心思，难道也要将弟弟白白搭了进去？ 沈婉云身子一颤，有些不可抑制地发起抖来。要知道，他的确是怀了这个心思。他对沈庙固然恨得出奇，可是整个沈府的凉薄、沈贵的无情、沈老夫人的见风使舵，还有三房的冷眼旁观，已经让沈婉云对沈府生出天大的怨气。他甚至想着，就算因为沈清牵连了整个沈府也没有关系，若是能够拉上大房一起死，也算是报仇了。可是沈源偏偏点出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一旦沈府真的遭殃，连沈源柏也无法避免。自古以来，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疼幺儿。沈源自小聪慧，沈婉云倒没怎么操心过，倒是沈源柏年纪小又淘气，沈婉云疼他疼在心尖上。若是沈源柏也跟着丧命，却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。 那云儿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 沈婉云看着沈源，方才的癫狂之态已然一点也不剩，仿佛沈源才是他的救命稻草，是他的主心骨。 母亲，人不能贪心。 沈源看着他，目光带着残酷的狠意。 妹妹和弟弟，你只能保下一个。 定京城衙门临处的牢狱，外头站着守卫的狱卒。豫亲王府灭门一案中，沈清所处的其实是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。表面上看，他也是可怜人，方嫁进王府家就遇到了灭门惨案，好在走运捡了一条命。可往深处探究，案子疑点颇多，或许和沈清有关也说不定。就算和他无关，各种香艳的猜想或者是克夫的流言四起，也足够让他的名字成为大街小巷人人谈论的重点了。由此看来，倒不如在那场灭门案中死了来得干净。文惠帝对豫亲王府一案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，说是要人立刻彻查，却是将此事直接抛给了金兆尹和衙门，连询问也不曾询问一句。以文惠帝对豫亲王的手足之情，断然不可能如此轻松接过。天子的心思向来难猜，底下的官员也猜不透文惠帝到底想要如何，便只能先将沈清押进大牢待审。这其实是有些滑稽的，一个灭门惨案中唯一生还的女人，手无寸铁，却被当成了罪魁祸首。世上之事有时候就是这么蹊跷。沈庙来到牢门口的时候，狱卒头头瞧见他也是一愣，上前道： 什么人？ 我家小姐是将军府沈家五姑娘。 惊蛰上前一步，将装着银颗子的香囊塞到玉足头的手里，道： 是特意过来瞧瞧大姑娘的。 沈妙自袖中将沈秋给他的令牌在玉足头子面前一晃，那人一瞧，连忙恭敬地行礼道： 哦，原来是沈武小姐。 沈姓在定京城中威名广播，别说是个玉足头子，便是官员见了也要给几分薄面。我想去瞧瞧大姐姐，烦请大人带个路。沈妙开口道。那玉足头子笑道： 本来这几日是不可让人探望的，不过既然神武小姐发话，便随小人来吧。 说罢便又吩咐了外头守着的狱卒几句，惊蛰和谷雨留在外头带着沈妙走了进去。如今沈清的身份十分尴尬，谁也说不准未来会不会有脱罪的机会，不过想来即便真的脱了罪，背负着那样的名声，沈清过得也会极为艰难。 其实武小姐也不必太过担忧。 狱卒头子笑道： 虽说如今沈大小姐尚在牢中，可此事一旦水落石出，沈大小姐也不会多受牵连的。 他想着，既然沈妙来探望沈清，想来两姐妹是十分亲密的关系，不管如何让沈妙舒坦了，总也算是买了一个人情给沈信。沈妙点点头： 啊，多谢大人指点。 在面前出现一道石头阶梯的时候，狱卒头子便停下脚步说道： 沈大小姐就关押在下面，吴小姐下去同她说说话吧，我与手下在外头等着，别说太久就是。 沈妙又冲他道了一回谢，等那狱卒头子和狱中的几个狱卒刻意避开后，才施施然地走下了台阶。走下长长的台阶，最尽头处是一处牢房，外头有铁做的栅栏围着，牢中只有一个拳头大的小窗户，这是关押重大犯人的地方。石壁上点着一排火把，只是火把在阴森的牢房中摇晃，趁着人影便显得有几分诡异。牢房中铺着稻草，上头有一床脏兮兮的棉被，棉被上大约是生了虱子，隐约可以见到一些细小的黑料，而围着棉被的人就坐在稻草上，将头埋入膝盖中，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。沈妙静静地看了半晌，才走了过去，伸手在铁栅栏上轻轻叩了几声。那埋头在膝盖中的人猛地抬起头来，露出一张略显惊恐的脸，待看清楚是沈妙的时候，惊恐的神色便化作了愤怒，咬牙喊道： 沈妙！ 是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